Hello，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些超级不合理的童话。我认为在大家心目中都有很不合理的童话故事，但不晓得你想的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欢迎你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我是黎爸爸，合理哦，我讲的都很合理哦。首先，第一则不合理童话，我首推《杰克与魔豆》。妈妈要杰克把家里唯一的母牛拿去卖掉，还特地叮咛杰克不要被人骗了，一定要卖个好价钱。没想到杰克遇到一个老人，老人跟杰克说：“我用一颗豆子跟你换母牛，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豆子哦，这是一颗魔豆，可以长到天上去。”杰克竟然就跟老人换了。你要知道，最初是因为家里穷到没钱买东西给母牛吃而挤不出奶了，妈妈不得已才要杰克把母牛牵去卖了。这个杰克只听到魔豆可以长到天上，也不知道长到天上能干嘛的情况下就跟老人换了，难怪回家会被妈妈骂他很蠢，然后母子俩抱头痛哭。这样 他只是好奇心旺盛啊，这没什么不合理的。 而且他最后不是从巨人那边得到很多东西吗？ 好，那我接着讲哦。杰克种下魔豆后，他真的就长到天上去了。杰克竟然攀着攀着就爬到天上去了。看来杰克是个徒手攀岩的超级高手，是吧？这合理啊。但是他看到巨人的金币，就趁机偷走了哦。偷走之后，跟妈妈一起把金币花光，然后又爬上去偷会下金蛋的金鹅。由于这只金鹅会下金蛋，杰克跟妈妈衣食无余了。杰克竟然因为无聊过惯了好日子的意思啊，又再度爬上去偷金竖琴。这次被巨人发现了，杰克由于是攀岩高手，对吧，身手矫健嘛，于是可以逃走并且砍断豌豆树，巨人就这样别死了耶。杰克跟妈妈不只有金鹅金蛋，还有金竖琴会弹奏音乐陶冶身心呢。 你这样讲真的听起来怪怪的。杰克算是为民除害吧，巨人会吃人呢。 巨人会吃人这件事就跟狮子会吃人是一样的道理啊。人家巨人好好在天上吃一些羊啊猪啊，也没说巨人会下来抓人吃，对吧？杰克擅自跑到人家家里，跟白痴屁孩跑进狮子笼里有什么两样呢？狮子不咬你咬谁？更何况杰克私闯巨人城堡之外，还一而再再而三偷拿人家宝贵的东西，巨人当然要吃杰克啊。 对，这样听起来要是我是巨人我也会抓狂啊，怎么小时候听都没有想到。 我们小时候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首先小孩会被杰克冒险的这个过程所吸引，所以才会没有发现其中诡异之处。而且大部分小孩对于巨人有着极大的偏见，既定的刻板印象认为巨人一定就是坏蛋，从没想过其实巨人在这个故事里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人家原本在天上活得好好的，还要被小偷搞到跌死。 哦，想想好像真的不太合理耶。 超级不合理的好吗？黎爸爸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时也没替巨人着想过，但有一次陪小孩听这个故事时觉得真的太扯了。我举例啊，如果今天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小孩跑进动物园的狮子笼里偷狮子的鸡肉要拿来烤肉给妈妈吃，你会觉得这个小孩很有孝心，还是觉得他是个智障呢？ 这个小孩是用家里仅剩的货车跟管理员换到狮子笼的钥匙吗？ 嘿，你懂了吧。而且这个小孩偷到第三次鸡肉的时候，狮子终于不耐烦了，想说就算我这个鸡肉平时不用我自己花力气猎杀，但你这个小屁孩一直偷下去也不是办法，决定要给他一个教训的时候，诶，就被管理员一枪射死了耶。 哈，狮子好无辜哦。 是不是？巨人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再说一个奇怪的童话，丑小鸭。这个童话曾经是很励志的故事，对吧？他通过一只自小长相怪异，然后被同类排挤鄙视的丑小鸭，最后变成美丽的白天鹅， 借此激励不被群体认同的人不要妄自菲薄，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成为那个理想中的自己。 这个童话哪里不合理了？ 首先，故事里的丑小鸭其实是天鹅，对吧？ 对。 重点就在于，它本来就是天鹅，所以它根本不用变成天鹅。时间到了，它就是一只天鹅，它不用经过任何努力，就可以是美丽的天鹅哦。 什么？ 这样讲好了，比如有一个白人小孩被一个黑人家庭领养了，这个白人小孩觉得自己很怪，为什么我的爸妈跟兄弟姐妹都是黑皮肤？难道我是个怪胎？黑人小孩们也觉得白人小孩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于是就排挤他。白人小孩受到鄙视后非常难过，受不了，于是离家出走。走着走着，他来到了白宫，他心里还在想着，在这里工作的人好威风啊。突然间，川普就跑到他的面前，把他抱起来说：儿子啊，我找你找了好辛苦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啦？ 这个比喻是说，如果你的血统正确，根本不用害怕被欺负啊。 你爸爸，你这个比喻有点烂耶。 好了好了，反正重点是什么，你们有听懂了吗？丑小鸭这个故事只是个误会啊，他误会自己是鸭子才会这么可怜吗？他后来也不是因为是健身或整形或科技研发经过多大的努力才变成天鹅，他本来就是天鹅来的，被拿来当成小孩的励志童话很奇怪啊。 你不用再重复了，我早就听懂了。 对耶，我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想到啊。 而且世界上不可能有鸭子可以变天鹅的，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只鸭子，一只血统纯正的鸭子，不是误会自己是鸭子的天鹅，你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变成天鹅的，对吧？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一点都不励志啊，很残酷啊。 你别再说了，你破坏我的童年。 哎，你别激动。 这个故事也是可以比喻一个能人或伟人，即使出生后身旁的环境极其恶劣，但由于他天生遗传基因够好，长大还是可以很有出息，不是吗？ 嗯，意思是如果 Michael Jordan 小时候被丢包在一家都是曲棍球选手的白人家庭，长大一样会是篮球之神？还是他会变曲棍球之神？好，当我没说。 我再讲一点啊，当初我们小时候在听这个故事时也都有偏见啊，我们就觉得天鹅好美，是比鸭子高级的物种，然后我们会把自己投射成那只丑小鸭，期望有一天发现自己原来是美丽高贵的天鹅。为什么？鸭子比较低等吗？没有啊，除非你有歧视，你用世俗的标准或狭隘的价值观在判断，才会觉得天鹅比较好。如果有一个黑人小孩一直梦想要当川普的小孩，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不要再举这种例了啦。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编一个比较合理的新版丑小鸭好不好？ 你觉得怎样比较合理？ 首先，这只丑小鸭必须是一只血统纯正的鸭子，没有任何误会。鸭子们的生活中对于身为鸭子是感到认同并且骄傲的，他们不羡慕白天鹅，更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变成天鹅，于是天鹅可以消失在这个童话里了。但这群鸭子里有一只天生会掉毛光秃秃的鸭子，是架杠的丑小鸭，它被其他鸭子嘲笑鄙视，但架杠的丑小鸭没有因此看清自己，放弃自己，他没有离家出走，他接受这个命运的挑战。有一天，丑小鸭发现自己很爱唱歌，而且唱得很好，每天都有一堆天鹅要来听丑小鸭唱歌。 你不是说天鹅要消失在这个故事里吗？ 好，每天都有一堆鸡要来听丑小鸭唱歌。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创作成一首单曲，参加第一届动物好声音大赛。他一开口唱， 我很丑，可是我好温柔， 全世界的动物都成为他的歌迷，从此再也没有别的鸭子歧视他了。 好难哦。